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第49段，想及非议，仍及无辜。呢两句就是想佛不明，是非颠倒。注解里面注得非常好，我们要时时读，时时将它记住。想知为道，崇德报功，朝廷激劝人心之大典也，不宜及宜及知若非议。不宜是不应该想的，你想它就叫非议，议就是应该的。咁就係唔明是非，係唔尊重法律。呢種行為絕對增长自私自利，社会上自古至今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结党营私，破坏国家体制，扰乱社会，损害善良百姓，都是那些人做出来的。最后那两句话讲得非常好，举枉错直，罪干天怒。这句话讲的是真话，但是世间人听到以为它是迷信。古时候圣人虽然对这些事情不常讲，只不与怪力乱神，夫子对天道讲得不多，但不是没有讲。而中国人对天地鬼神因果报应的理论和事实知道得很多，我们在古籍里面几乎到处都能见到。但是圣人对那些事情不提倡，不提倡有不提倡的道理，希望将我们的智慧知识水平更向上提升。天地鬼神那种事情 世间人只知其当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佛在经论里面将所以然的道理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，所以佛经不读不得。唯有真正彻底明白了，你先能在念头上做个大转变。佛法教人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宗门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句开悟的。这句经文和最后佛讲的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是同一个意思。应无所住就是离一切相，而生其心就是修一切善。可以说后面那两句就是前面两句的注解。诸佛菩萨和一切凡夫不同的地方，凡夫是着相修善，所以果报有限，绝对不出你所着的。九法界都叫众生，九界众生分别执着有广狭浅深不同，执着好狭隘的，执着好深固，这种福报就好少好少。修再大的善，所得的福都好少。为什么？你的分别执着就画了个圈圈在这里，不会超过那个圈圈。九法界越往上去，分别执着的念头越淡，所以他的心量亦就大。他所修的善得福亦大，完全和心量成正比例。如来果地上妄想分别执着舍得干干净净，所以一丝毫的善，他得的福都是尽虚空遍法界圆满的。佛这样教我们，这些是事实真相。我们为什么不肯学，还会斤斤计较，念念不肯放下？不单止名利放下， 爱欲放下，嗜好放下，我哋常听佛家讲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放下不是冇事啦，放下之后要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修一切善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利益还讲究饶益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最大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，最究竟的利益，才叫饶益。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广大众生，为一切众生，绝对没有为自己的念头，为自己，自己还未放下。这个是佛和众生不同的地方。我哋发心学佛，想做佛，做佛就要破四相。四相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。我相是指自己的身心，身体是四大和合的，这种是我相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是意识在这作祟，凡夫将它当作心相。佛法里面讲，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这里是讲身心，身心之外就是世界。这个世界里面，从空间上看，有人相，凡是和自己对立的是人相。除了人相之外，是众生相。众生相就包括现在讲的植物、矿物，甚至自然现象。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都叫众生相。由此可知，人相是我们依报里面有情众生，众生相呢，是我们依报之中无情的众生。现在讲的植物、矿物、自然现象，最后受者相是讲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些通通都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。 不是事实。所以佛先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相就是这四相，这四相将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现象通通包括尽了。凡所有相就指这四相通通是虚妄的，无一样是真实的。你几时能将事实真相睇清楚？呢种系大学问啊！你将嗰四相放下，唔再执着佢，真功夫啊！从呢个地方生心，生咩心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生这个心。那就是行一切善，这种是真善，里面丝毫邪恶都没有。乜嘢系邪？违背事实真相嘅就叫做邪。换句话讲，你仲有四相嘅念头，呢个念头就系邪念。邪念所产生的行为恶作，这种是恶。这种事只有佛先讲得出来。世间人、天人甚至十法界里面声闻菩萨都讲不出来。点解啊？四相未写尽，虽然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，他们和我们比较，那是放下太多了，但是不究竟，不彻底。佛经里面常讲，我执虽妄，法执犹存，那就是放得不彻底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执着是没了，完全放下了，但是分别还有。妄想未尽，所以它亦有个范围，是十法界。他们所修的善绝不出十法界，六道凡夫里面所修一切善，亦绝对出不到六道。六道里面还有三界，我们要记住，欲未断，欲是欲望。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贪念，这个心未断， 出唔到欲界。你所修嘅一切善法喺边度响？喺欲界响。如果你将爱欲、嗜欲断咗啦，修一切善仍然着相，呢种果报可能喺色界天、喺无色天出唔到三界，脱唔到轮回，咁就好明显咁讲出嚟啦。你修再大嘅善，你得嘅福系有限嘅。所以学佛嘅同修要明白呢啲道理，要记住佛嘅教诲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大乘确实系方便门，古人讲得冇错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唔似小乘，小乘一定要破自己嘅我执，好难，非常困难。大乘用嘅方法巧妙，将嗰个念头换过嚟，转过嚟，迷嘅时候念念为自己，觉悟之后念念为众生。自己无身亦无命，身系边个嘅？身系一切众生嘅，命亦系一切众生嘅。只有一个念头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帮助众生觉悟。我们在《般若经》上看到，其实任何大乘经都不例外，只不过话《般若经》上讲得明显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睇佢喺生活之中点点滴滴，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。着衫吃饭，金刚经大家读得好熟，佛每日着衫持钵入舍为大乘乞食，咁系咩呀？咁系究竟圆满嘅佛法。我哋凡夫粗心大意，睇唔出嚟。须菩提尊者佢睇出嚟，佢明白啦。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讲无量的佛法，都是穿衣食饭上表显无为，圆圆满满的。当然，只有看出来的人识学，他亦就学识了。我们想学，看都看不出来去哪里学。那我们要问，须菩提到底看出什么苗头来？须菩提看出来就是看出无住生心，所以不断地赞叹稀有世尊。生心就是日常生活和大家完全一样无差别的，众生生心就住，什么住？妄想是住，分别是住，执着是住，住得就坚固了。释迦牟尼佛和我们表现的是无住，那就稀有了。我们从这里体会，你就学识了，你就知道该怎样生活，该怎样做人，这种是大圆满、大自在、真正幸福啊。冇圆满的智慧，你就不会辨别是非利害，你去执法想法就不公平，就做无量无边罪业。明白之后，无论在什么岗位，都是行菩萨道，都是修积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看到之后亦赞叹稀有，这个地方讲宰观，那是稀有宰观，跟世尊无差别，这种是我们要体会要学习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到这里。